头， 你绕过山脚， 你修过通往社会主义的大桥， 没修完你就累了， 你一屁股在桥旁坐下了， 桥旁长了草， 羊群走上桥， 你们的希望并不高， 在这条小河边歇歇脚。 是不是这样，主力碎破金同志？ 不要用你们那粗糙的标语式的口号把我打搅。 物质小调承担了转场的作用。 吃胡萝卜治疗眼睛，找女人解闷消愁，穿皮大衣好冷。 作业被刘子金了，自杀了 啊！ 快来看看这个病人验相。 消防队员之歌具有叙事作用。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和臭虫主题曲则体现出了这部话剧的思想意义。